你，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跟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孤独，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，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。上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在乎。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跟不再流？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。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？这次我将不再哭。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上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是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哦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一句话？情到深处人孤独，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。将远去的脚步，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在乎。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哦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哦哦哦哦哦，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